长，还是相爱分享一生，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，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。 再见，尘封的纪念，用眼泪把你复习一遍，残缺的诗篇，遗忘的誓言，谁脑海有张忘不掉的脸， 微红的眼泪亮了天，好一次失恋，回忆带走了时间，有些从前太执念，那痕迹太明显，而故事悲憾化成了重点，为何不放进去过往明天，想要怎么反复挂牵， 往哪里找安慰，会简单一些，我被思念制约，快乐显得卑微， 怎么不放纵时光 在心里面，又怎么道别？说这半句再见，已过了多少年？无牵。一段再比一段再甜。断上直线，直线永远画不出可远， 有些从前太尖锐，谁脚步太遥远， 让结局悲憾写下了句点， 为何不放弃时光往明天， 往哪里找安慰，会简单一些，我被思念制约，

收听雷人秀。 每日一思 Thought of the day。 OK， 今天这一思是这样的啊，是这样，今天我到办公室就愁眉苦脸的，心情特别不好，然后呢同事就问我怎么了，我就特别真诚，因为刚刚那个有一位听众说了嘛，我们跟人相处要真诚一点，我就实话实说，我就说就是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。然后这同事看了我很久说，啊雪雷啊，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啊，那说明他得多有眼光啊。既然是任何你想说的话，天马行空的想法，或者是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啊，你有什么真实有用的经验，作为一个过来人想要传授给大家，依然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，依然是说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，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。 爱和承诺，心之花和花朵，你用一生守候，等待幸福的结果。 不能让爱沉默，在思念世界探索， 当惊觉岁月蹉跎， 你回头再望着我， 你的心 深情眼神拥抱着我，你是来世也许的选择，是我心灵最深的寄托。爱情是一句承诺，一生执着，纵然过去缘分亏欠太多，在心中一把不灭爱的火，依然那么热烈，那么缠绵，燃烧着，等待什么，盼望什么，一起追求什么，分享什么，生命里放弃什么，怎么做才能拥有自由，拥有幸福和快乐。不能让爱沉默，在思念世界探索， 当惊觉岁月蹉跎， 你回头再望着我， 你的心 深情眼神 一直在跟着我， 再一次拥抱着我，是来世也许的选择，是我心灵最深的寄托。爱情是一句承诺，一生执着，纵然过去缘分亏欠太多，在心中一把不灭爱的火，依然那么热烈，那么缠绵，燃烧着，等待什么，盼望什么，一起追求什么，分享什么，生命里放弃什么，怎么做才能拥有自由，拥有幸福和快乐。

雪莱陪着你一路上，看一看这个世界竞争力最强的城市是哪一家。这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啊，最近几年都陆陆续续发了他们的世界竞争力年报。这今年2017年的香港，我们的香港啊，连续第二年在这个世界竞争力城市榜上排名第一位，成为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。第二名的是瑞士，第三名是新加坡，第四名是美国哈。那咱们大陆呢，内地排名是从之前的去年的第十八位上升到了第七，上升到七位啊，到了第十八位。当然这也是数据上是说，这是中国内地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足2万美元的经济体中，我们是最具竞争力的。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竞争力，每一个人呢都有每一个人的竞争力。所以我要问一下电波那头的你，你有竞争力吗？ Hello， 我刚刚想了想啊，我觉得我除了盲目自信和愿意无偿加班之外，真的没有竞争力。 昨天晚上的事，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。看就这样吧。

成长。往后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，来去花好离家。秋过好离家，哦，秋过好离家。 黄子琪爸爸留言说：“这是我的切身体会，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我要告诉你们，对人不能100%的好啊，他会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。”不是你对我60%好，我也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。 青春

彭于晏族。 哇哦，你看他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，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次次留言说，我的经验是，凡事呢多问多看，什么都要知道，什么要都要了解，这样呢懂得才会多，知道的行情也会多。不过呢，关键是什么事都不要怕吃苦，要抱着吃亏的心态，永远都可以学到新的技能。那个次次，我作为你的同事，那个次次，真的次次，我今天晚上真的有约了，这个文案你帮我改一下呗。那次次还是你最好。我在把工作推给别人这一项技能上得了 A。 跟你路上随意唠一唠，作为一个过来人，你有什么真实有用的经验分享给大家，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啊。精彩留言说，我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我要告诫后来人，找对象这件事情你要把它当做一门课程来对待，知不知道？那个金凯，这门课程你及格了吗？ 好难哦。 好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一零三三，我是雪雷，我们明天见喽。 我只要我的爱人，我的眼睛有两个你，三个你，十个你，八个你，不要抱紧，不要靠近。